明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系 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咁就系琴日就系即系开咗个网聚啦。咁就系我就会将网聚嗰啲片咧，你叫你 cut， 即系叫佢哋你。阿媽仔同我去韓國今日，咁叫佢哋咧就揾人咧，即係十分鐘一段放上去俾大家睇咧，即係個幾鐘頭嘅，即係咁樣係。咁就係我喺會度，即係喺呢個讀書會度，即係有個 announcement 嘅，其實就係即係我近來作出嚟嘅決定，即係同我以前嘅決定咧有所唔同嘅，就係即係到咗7月22號之後咧，其實咧我就唔會再評論香港同埋中國嘅時事同埋財經事務。嚇、啊！即係呢兩笪地方咧係唔存在的，即係點解咁做咧？呢、這個多係由於呢個蕭定一嘅要求，即係咁樣係咁就係、是、咁。anyway， 我覺得即係喺過去嗰足足20年，即係時事評論，我要講嘅嘢咧都差唔多講曬㗎啦。其實係即係講落嚟咧都係重複。咁但係即係一向就係我嘅觀點、那個切入點同人哋唔同。咁、那、嗰個係思維方法嘅問題，即係咧就係可以講，你如果學到嘅咧就學到，學唔到嘅咧就係即係100年都學唔到，即係咁係。咁我係就變咗咧，就最新消息係取消咗，就變咗係退休消息，即係咁係。退休消息會講下啲旅遊啊，講啲八卦嘢啊，講下哲學啊，講下人生啊，會講下外國嘅時事啊，即係之類啲咁樣嘅嘢。咁就係、是。我要再三多謝大家咁多年的支持，不知道今天把聲音又沙了。那就是、那個有些人即 Hello， 大家好啊，今天我們城寨新聞第一天見大家，我是 Edith， 中文名是梁逸婷。今天第一集細良就會在我跟我一起做。剛才大家看到的那個就是、最新消息，即是退 是叫退休消息。 話說蕭先生就不做了，他公開就說因為蕭定一要求他不要再、就是、討論或者談論香港和中國兩地的一些政治的事情，以後呢除了 Leisure 那些無無謂謂的事之外，其他他什麼都不說了、 我覺得這個最新消息就變成這個退休消息，可以這麼說是今個禮拜對我來說是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新聞， 竟然是這樣最重要。 就因為大家已經沒有了一個指路的明燈、在7月22日之後、是什 麼呢？其實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當然不是好事啦，即很多人在這裡笑、蕭生，我覺得不是的，即是物傷其類，大家都會知道在這個即中共無所不入的無孔不入的影響底下，要做一個獨立的時事評論人呢，我覺得是越來越困難。咁蕭生嘅風嘴咧，唔再評論中港時事咧，我覺得咧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心噏嘅，真係 心噏。但係其實可能對好多嘅政客嚟講係一件好事嚟 嘅 喎。 咁但係我就有個建議俾阿蕭生嘅，雖然改咗名做退休消息，譬如你講去旅遊咁咧，咁你去旅遊嗰度，去外國咧，去中國大陸嘅旅遊咧，咁你去到譬如河南啊、登封啊呢啲地方，去參觀咩軒元皇帝祠啊嗰啲咧，你總會見到個鼎㗎。係嘛？你咪講旅遊嗰陣時，你咪講下個鼎咪得咯。 係，咁我 又譬如咩咧？佢話講下退休生活啊嘛。咁退休生活，老人家坐遊輪啦，坐遊艇啦。咁坐遊艇，咁你咪講下陳國強遊艇墜機事件咯。跟住可以講下 TVB 嘅股權結構咯。 係啦，所有嘢其實都係遊玩嚟嘅啫，即係都係啲無無謂謂嘢衍生出嚟嘅事情嚟噶嘛。蕭生係可以繼續講落去㗎。 所以我對阿蕭生7月22號之後咧，係咪真係完全唔評論中港時事咧？我就唔肯悲觀嘅。 係啦， 我充滿信心。以蕭生嘅呢個聰明才智咧，即使係講退休生活都好啦， 我覺得絕對咧喺退休生活裏邊咧都充滿住中港嘅呢個時事評論嘅暗示喺裏邊。 咁我覺得咧，蕭生應該咧就凡身講啲咩咧就唔會做嗰樣嘢嘅。咁我深信佢話退休咧就應該唔會退嘅。 即係話佢話阿胡蘇當選就一定唔當選噶嘛。 冇錯。 咁所以佢話自己退。即係唔會點理解咧，就真係唔會退。 冇錯啦，係啦。咁我哋翻翻嚟咧，其實今日可以咧去講一下一個周浩鼎先啦。咁其實阿蕭生佢可以講一下遊玩嘅時候一啲遊玩嘅經歷咧，可以講一下鼎。咁我哋講一下今日佢阿鼎點樣頂唔順咯喎。 今個禮拜我相信除咗即係蕭生臨尾今日呢個發表呢個聲明震動全港之外咧，今個禮拜第二單即係最重要嘅新聞咧，當然就係呢個周浩鼎唔識用 Words。呢、这個咁樣嘅，即係變成一個災難啊！公關災難同埋政治危機嘅呢個發展。咁今日咧有最新發展喎，我哋睇下周浩鼎究竟點樣頂落去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宣布退出調查 UGL 專責委員會，強調只係為咗平息風波，等委員會可以繼續運作。重申過程入面冇隱瞞同違法。而另一名委員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表明民主派會繼續追究周浩鼎和梁振英的責任。戴祖儀報導。 立法會調查 UGL 專責委員會委員周浩鼎未有申報之下，將行政長官梁振英修改調查的內容提交委員會。事件被揭發第五日，委員會下午再開會之前五個鐘頭，周浩鼎由民建聯黨團召集人陳克勤陪同之下宣布，已經去信主席要求退出委員會。 我呢個決定咧，係因為考慮到委員會日後繼續需要運作，同埋咧，我係希望平息呢個政治紛爭，所以咧，我係作出呢一個嘅決定。我再三重申咧。我的處理是沒有違法、沒有違規，亦都沒有任何隱瞞的。 專責委員會另外一名委員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批評周浩鼎仍然不願意為事件認錯，民主派動議譴責周浩鼎和彈劾梁振英的計劃會繼續。 對於他這個行為本身是否涉及瀆職，我相信立法會是需要繼續調查下去，亦都要繼續追究下去，因為這個是牽涉到立法會尊嚴的問題，牽涉到一個議員他個人操守的問題，更加牽涉到行政長官有沒有干預立法會獨立運作的問題，這個才是茲事體大的事情。 委员会主席谢伟俊就话：下昼嘅闭门会议会处理由委员黄国健提出解散委员会同要求梁继昌退出委员会嘅两项动议。Now TV 记者戴祖贤报道。 好，咁翻翻嚟啦，我哋咧今日见到有最新嘅消息，一咧就系阿鼎咧就顶唔顺啦，佢咧就即时咧就辞任委员会嘅呢个副主席啊。咁啊，消息二咧就系梁振英咧今日咧又发翻一个网志咧，就系讲佢话即系叫做将个矛头攻击翻呢一个梁继昌啦，就话佢咧系唔应该再留翻喺个委员会里边啊。咁其实咧嗱，我其实今日咧就去咗即系唔同嘅网站去睇一啲评论啦，咁嗱，我其实咧就喜欢睇一啲咧中立啲嘅评论先嘅，或者唔好叫中立啦，叫做咧叫亲建制啲，或者总之冇乜好大嘅一个色彩，咁又未讲人讲题系要睇噶吓，我一定要讲系啦。咁我就睇咗零一嘅一个策局啊，咁其实另一篇蓝啦，咁但系其实佢咧今日讲嘅一样嘢咧就话周浩鼎辞任呢个委员咧，其实咧最大嘅影响咧就系影响到泛民啊，因为咧其实咁样会令到泛民。就有一個即係措手不及啦，咁就變咗做梁繼昌嗰個位置就好難走啦，就會變咗做由本身係攻咧，又變咗做守啦。因為咧，其實泛民咧喺呢個本身諗住咧周浩鼎咧就一定會繼續頂落去嘅，諗住咧佢咧就一定唔會辭任呢一個副主席啦。咁所以咧就預備咗好多嘅彈藥咧，諗住咧逐條問題咁攻擊阿鼎。咁突然之間咧一個屈為十咧呢個周浩鼎咧就去辭任嘅時候咧，其實泛民咧就突然間。就冇咗一個攻擊嘅對象，咁所以究竟之後習泛民要點做咧？嗱，咁啊即係零一咧嘅新聞咧就覺得話，其實梁繼昌咧喺呢一個位置上面咧係好難走嘅。咁由本身咧即係梁繼昌咧係處於一個叫攻擊嘅狀態啦。咁而家咧變咗做咧佢大家泛民咧就要守住梁繼昌啦，就變咗梁繼昌就可能俾一啲建制派去攻擊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梁繼昌要點樣回應咧？咁嗱其實我見到咧， 黃世澤啊，其實佢咧寫咗兩篇網誌。係啦，就去講咧，就話點解梁繼昌咧就係一定要喺呢一度，即係繼續留守住呢一個委員會咧？咁就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啊，即係梁繼昌嗰個嘅特殊嘅身份咧，就係令到咧喺呢個委員會咧，就其實可以調查嘅嘢係多咗，因為咧原來梁繼昌咧係一個英國嘅律師，亦都係一個會計師嚟，係啦， 稅務 係啦，亦都係一個稅務嘅專家嚟嘅。咁啊，黃世澤咧就覺得啊嚇，梁繼昌咧，其實如果佢熟悉稅務嘅話咧，其實佢係應該對於梁振英嚟講咧，係佢會懷疑梁振英係即係喺 UGL 嘅事件裏面咧，係有一啲稅務相關嘅事咧係未曾披露出嚟啊。咁所以你話如果梁繼昌繼續喺呢個委員會裏邊嘅話咧，咁佢就可以用佢嘅一啲即係喺英國嘅即係呢個律師同埋呢個會計師嘅身份咧，就可以挖多啲嘢出嚟啦。咁所以點解咧？阿梁振英係即係針住梁繼昌咧，唔想俾佢即係唔想俾佢繼續留喺委員會咧，就因為佢好驚啊梁繼昌。 嗱，我覺得今次周浩鼎頂到而家終於頂唔住咧，就係改變變一陣啦。我覺得建制派就唔再保梁振英啦，又保住自己建制派先。因為再頂落去嘅話，成個建制派咧就會火燒連環船。全部都會賴嘢嘅，包括新民黨、容海恩等等呢啲，因為全部都打過龍通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結果咧就係梁振英就繼續希望咧就係攻擊呢個梁繼昌去轉移個視線，同埋咩咧拖啊？你記唔記得黃國健琴日仲係講緊咩咧？解散呢個委員會，重組嘅。咁重組解散之後拖一輪嘅話咧，到開波梁振英就已經辭任落咗任啦嘛。 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周浩鼎之所以出嚟跪低，其實民建聯據我所知咧，一早已經定咗個方案，周浩鼎去辭呢個副主席。所以佢第一日出嚟回應記者嗰陣時候，佢話我唔亂斬權位。似乎咧一路喺 Now 同埋喺明報都解讀為咧，就係梁振英唔俾周浩鼎辭啊，因為我冇做錯，係嘛？梁振英覺得我有咩問題啊？我表達我嘅意見，打龍通有咩問題啊？咁樣咁，所以咧周浩鼎就唔俾辭。而最終我覺得民建聯是決定是不可以這樣頂下去。第二呢，就我覺得除了剛才 Edith 講到黃世澤的觀點，就是說梁繼昌為什麼會被梁振英針對，因為他是對稅務那個的認識會在個委員會發揮作用。我覺得第二樣你想想，政府主席已經是由西環的兩大契仔，一個謝偉俊，一個契弟周浩鼎出任，而建制派佔多數，梁振英還不斷發律師信希望即係掹走呢個梁繼昌，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因為咧，大家都奇怪嗱，你諗下個委員會其實佢唔係 PNP 噶嘛，即係 佢冇一個法律嘅效力噶嘛，係啊， 即係佢唔可以有 冇話老虎嚟噶喎， 傳召權冇話老虎，但係點解都要即係全天候咁樣天羅地網去布防咧？要希望拖延同埋解散個委員會咧？好多人都唔明，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日保荐这个梁振英去出任政协副主席，其实就是中联办和张德江系统的人将他拱上去成为特区的太上皇。如果在这个聆讯，在这个调查，都不是聆讯，是一个调查委员会里面去找到一些未披露的资料，或者发掘到一些税务问题，甚至可能在英国的传媒揭露出来的东西，再揭发出梁振英有瀆職的行为的时候，他不是行政長官，不過他是國家領導人。嗱，呢個就大鑊啦，就會變成係咩咧？國家領導人會被香港的執法機構去調查，而當日保薦或者拍心口話冇問題，俾他做政協副主席啦，咁嗰啲人全部都會咩喎？ 嗱，我咧就咁睇嘅。其實咧，去到睇翻網上咧呢幾日嘅消息嚟講咧，都會有一單新聞咧，可能大家要留意，就係咧。有另一咧，有一啲觀點出咗嚟，就話梁振英嘅呢一單 UGL 同埋佢打龍通嘅呢一單嘢咧，其實已經驚動到大陸啊，係啦。咁大陸咧其實係已經即係對於呢件事係高度重視啦，同埋派咗好多嘅探子啊，用到呢個 term 就係落嚟香港咧就查一聽呢一件事，亦都好想知道咧一係究竟咧會唔會令到咧即係七一咧係會多咗人上街啦，二咧就係會唔會影響到習近平嚟香港嗰個行程啊？咁所以咧即係我亦覺得呢樣嘢其實咧大陸係高度重視的。 事。咁其實梁振英做咗國家嗰個所謂政協嘅副主席咧，國家領導人嘅時候咧，係咪其實會令到佢入咗呢一個共產黨嘅體系裡面，甚至乎如果佢真係被發現貪污嘅時候，係會俾人雙規咧？ 其實捉蟲㗎，我覺得今次點解咧？就係因為你懟咗佢上去之後咧，就算呢個調查呢個委員會係喺佢落任之後咧。繼續會開會的，他不是以特首的身份被調查，他當時是以政協副主席的身份被香港的立法機關調查。 嗯， 所以我就說推他上去的張曉明也好，張德江也好，怎樣都要全力去懟冧這個委員會是有原因。不過如果你去到這樣的地步，周浩鼎都頂不到下去的時候，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呢？所以去到今天就終於跪低了。 嗯， 我希望泛民的議員呢是繼續在個委員會裡面保住這個梁繼昌之餘呢，亦都今日涂謹申亦都講咗啦，就係會喺六月提出一個彈劾行政長官嘅動議。就算你話過唔到都好，翻嚟七月一號之後，或者新政府成立之後，其實一樣可以去追究嘅。係啊，彈劾國家領導人都得嘅，其實。係 啦。 雖然冇法定權力。 我哋嘅行政長官落咗任之後咧，通常咧就好多都冇乜好嘅結果啊，希望梁振英係下一個。咁我哋其實可以再講一講咧，就係阿胡漢清今日咧有一單非常之令人震驚的一件事，就是發現原來香港的地底是並不屬於香港的。 據說就是自從胡漢清講完之後，就很多人就會作出很多的建議，因為今早他就在香港電台講這個西鐵一地兩檢，高鐵一地兩檢西九龍站，他就說地底的 層面那些地那些 physical 的面積是不屬於香港政府管轄的。那條 tube 呢，即是那條隧道呢，其實呢都是屬於內地的管治範圍。 是啦，他是這樣說的，插入去那嗱，對住他認為呢即係香港呢就是一個病人啊。咁如果作為一個病人咧，咁有時候俾一啲即係醫院去插一啲管入去你嘅身體嘅時候，佢就話嗱，插入去嗰條管咧係插入你嘅身體嘅，但係嗰條管咧係屬於醫管局嘅 property， 唔係你嘅 property， 係佢嘅管轄權啊，你唔要咪掹走咯，係概念係一樣。嗯，咁我覺得哇， 呢個花生指數咧，就我諗除咗蕭生變退休消息之外咧，就胡漢清咧就叮噹碼頭。咁咧就因為好多人咧就開始咧演繹呢個地底權同地面權呢個分別啦。咁咧就有人建議就係話，其實英國喺1997年所移交嘅咧，只係地面權啫。地底嘅主權未移交嘅，而家個歸屬係邊個未知道。咁我哋應該就進入呢個香港嘅地底去實現呢個地港底獨啊，叫做香港地底獨立運動。 咁其實高空都未發展嘅喎，咁其實高空都可以有個高空獨咯，會唔會係？ 咁如果係領空都唔係屬歸屬未定嘅話咧，咁我覺得如果我個龍獅旗掛喺二樓，咪冇問題咯。 係啊。唔係要喺個高空上面漂浮，或者係咁，同埋咧有人就講到啦，喂，其實如果落地底咧係去咗另外一個領域嘅話，咁我係咪應該要攞住回鄉證咧去落停車場咧，去落地鐵咧？ 嗱，據說就有市民已經提出咧，就希望申請呢個中港車牌，佢就向運輸署提出就係話，因為我嘅車喺地牢嗰度嘅，咁如果我冇中港車牌咧，我係唔可以將架車泊入去呢、這個。地庫裏面的停車場，咁希望呢位市民係得到一個明確嘅答覆啦。咁亦都有市民咧提問，就係話咁地鐵公司希望馬時亨咧就有個回應嘅，就係究竟今後搭地鐵我哋係咪要有 passport 咧？係 啦， 因為出境嘅其實地鐵係。在管裏面的嘛。 那這個是究竟要 passport 還是回鄉證呢，就好視乎呢究竟這個地帶 通去哪裡 是啦。 但是呢就亦都有公務員工會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說渠務員工會就說呢，那條渠呢其實是連接入去大陸的話呢，那要帶回鄉證的。 是當然。 如果是渠務處的工人。那就如果是以後行隧道的話呢，那香港很多行人隧道裏面的治安是不是由城管和公安去負責巡邏的呢？ 是啦，是要國安去負責。 那香港警隊現在是不是叫越境執法呢？ 在 行人隧道裏面 的香港警察。 是啦，同埋佢係絕對唔可以落地下㗎嚇。咁所以咧呢一個胡漢清咧係非常之有創意嘅。 咁但係據說啊，當日幫阿唐唐申冤嘅人咧已經開始準備一個請願行動，就係話唐英年其實喺佢嘅大宅約道裏面咧起嘅地底皇宮咧，其實香港嘅屋宇署係冇執法權嘅。 係。 係咪應該係大陸嘅城管嚟拆嘅？其實如果係要拆嘅話，咁希望唐英年應該盡快咧，就係伸張佢應有嘅權益嘅。其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萧史塔哥为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萧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萧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就連茶餐廳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辣飛個名字了，但係點樣分得出嚟辣飛咧，先至係真功夫。 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得一餐，即係品酒嘅嘢。我只係識條件啫。 飲杯好過啦。 好啊，就今日都第一日收視率都唔錯喎。live 嘅都有七百幾人， 好 證明就主要睇你嘅啫。 唔係，咁我哋今日咧其實可以再講一講咧，就是、梁啟智咧今日就出咗一篇叫做短文啦，佢就講到咧這個香港的大學究竟那個本地生和非本地生的比例是多少，還有究竟非本地生裡面有多少是大陸的學生呢？那我看到其實最誇張的應該是兩間 U， 一間是中大，是一間是港大，我們其實最叫做為了威望的兩間大學，其實那個內地生的比例都是高到嚇死你的。 中大呢就如果是講這個 absolute number 呢就是1445個內地生，港大就是1457，就是叮噹碼頭了。相對來說科大反而少一點，是652，理大就是1167。但是原來最好笑的是什麼呢，就是很多大學說自己要國際化，但是原來在國際化即是非香港本地生裡面，我們看一看梁啟智就統計了究竟內地生佔國際學生的比例是多少呢，這個就厲害了。咁喺呢個香港大學裏面咧，中國內地生佔非本地學生比例咧係61%。咁咧就科大好啲，科大只係佔48%，理大係76%，中大係咩咧？中大最犀利嘅，我冇校72%，係咪你冇校咧？ 唔係，係。 咁都好啲。72%，咁咧就呃香港人話我哋大學要國際化，其實國際化等於內地化。 咁其實內地學生咧嚟到香港咧，係即係對於大學嚟講係一件好事嘅，即係嗱大學啊，點解咧？因為其實內地生咧俾個學費係較貴嘅，咁佢哋咧即係大學好多時候咧，點解要即係叫做招募一啲叫做大內地生咧？就因為佢哋俾嘅學費咧，至少係香港本地生嘅一倍以上。 嗱，如果冇公費或者冇香港呢方面俾嘅獎學金就啱嘅，但我相信好多內地生咧，其實係香港呢邊咧俾咗 scholarship 佢哋。 當然啦， 特別係香港大學同埋中文大學嗰啲，因為尖子嚟噶嘛。 係，咁絕大部分嘅尖子咧，據我所知咧，都係入港大、中大多㗎。USC 都好多嘅，咁但係即係叫做香港嘅兩間大學咧，對於內地生嚟講咧，係尤其吸引啦。嗱，其實我自己咧，我就喺城大畢業嘅，我就反而覺得城大咧嗰個咧即係個情況冇咁誇張，係因為點？ 因為佢哋睇唔起你城大啫。 唔係嗱，其實一咧就係、是。其實城大比較喜歡咧，就係好中意揾一啲非洲嘅國家，好得意嘅真係嘅。 哦，有原因 嘅。有原因嘅嗱，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以前上過高登啦。以前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事件噶嘛，就叫驸馬爺啊嘛。咁就話説咧，就有一個係咪？邊一度咧係一個非洲嘅國家咧，個公主。 公主係啦，就係呢個同成龍合作嘅，有同呢、這個當時買了一個樓盤，就住了在成龍有份賣廣告的樓盤那裡，就是好像是穆家貝的老婆， 一個非洲順巴葵，好似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係啦， 公主就喺你同學嚟㗎，好似 係。係啦，佢就真係好似係同屆添，我唔係好記得。 你有冇見過佢啊？ 我冇見過佢，咁就誒啊唔係你話你話公主 你 公主啊，公主我見過。 你介紹啲酋長俾你啊嘛，可以。 係啊，咁啊酋長就 多水喎。 係啊，可能黑得滯啊。咁佢哋咧就當時阿高登嘅驸馬爺咧就同呢個公主玩得好熟咧，咁所以咧就即係啲人就笑説就叫佢驸馬爺啦。咁就誒其實。見得到咧，城大咧就比較中意即係叫做揾一啲個國際化啲嘅學生嘅。我唔知道其實因為咧，有一個原因嘅。其實你如果去到一啲大學嘅排名嘅時候咧，譬如嗰啲咩 QS 啊，咩嗰啲排名咧榜咧，其實好多時咧，佢哋都要計算嗰個國際生嘅比例。在於你的分數裏面嘅，咁所以你嗰個咧即係叫做個 diversity 越高咧，基本上你的分數亦都會越高。 唔怪之得而家香港嘅大學排名越嚟越跌啦，原來叫做假偽國際化，實際上係內地化。 冇錯。 係啦，咁就但係咧，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嘅，起碼就係咧，同一時間咧，佢哋亦都收多咗台灣嘅學生。係。係啦，咁啊，梁啟智就講啦，如果台灣學生嚟到香港之後咧，佢所知亦都組織咗好多叫做台灣同學會啊。 嗯哼。 咁佢話台灣同學會同內地同學會，如果大家都鬥癲嘅話，會唔會到時就變成校園裏邊好精彩咧？咁樣。 係唔知道咧有冇一啲挪威嚟嘅學生咧嚇？咁就因為點解咁講咧？唔知道如果有挪威嚟嘅學生咧，可能咧我哋就要問一問佢啦。咁啊，原來今日咧就有一單 有單大新聞啊！我哋要睇一睇呢個嚟自挪威嘅一段嘅。網上的一段短片先，這個影響香港人真的很心噏這幾天，我們看看這段。大家看到了，剛才就是來自挪威觀眾城寨觀眾提供的一段短片，就是呢有一個叫做 有個特別新聞報道， 相當之貴價的一個遊艇，就是泊在這個挪威的海面，那呢就是一個叫做據說現在是$3,000,000的這個遊艇。 好，那今天 就見到一個直升機飛過去這個遊艇那裡，就降落準備降落這個遊艇的時候就失事墜毀。但是呢就我剛才看到那段片，它不是只是跌落水那麼簡單的，我看到有火光的， 有爆炸的， 是的，有爆炸的情況的。那呢就今天呢就是一個沒什麼人留意的一個大新聞。 是的，那我就很嚴肅地說，是 TVB 的陳國強呢是坐直升機在挪威裡面呢墮海的。是的，不過 是連直升機一起墮海，是不是只是他墮海。 是不過呢最重要的事是他已經入了醫院並出了院了， 又回來了，沒錯，令大家都挺失望的。那就據說同行的呢就除了飛機師，英國的飛機師之外呢，也是一個華人，在這個英國的知名的律師 David Tang。 就據說呢就陳國強是喜歡 X Game 的極限運動。 哦， 我不知道這個極限運動，我所知就是比如包括在直升機跳下去滑雪啦、滑翔降落傘啦，這些啦。但是包不包括是直升機降落遊艇然後跳海呢？那我就不知道了，這個可能是最新挪威的一個極限運動。但是呢就令到大家除了擔心陳國強之外呢，就亦都大家有個疑問了，現在 TVB 是陷於一個就是我覺得最危機的最嚴重的時候，而這個陳國強竟然呢就去了挪威度假喎，原來 係啦，咁即係代表其實可能咧，陳國強對呢一個 TVB 嘅新聞唔通唔係好重視。 哦，根本佢唔係 TVB 嘅老細。 冇錯，嗱，咁我哋可以探討一下，究竟 TVB 咧最近咧有啲 發生咩事？ 發生咩事？有個蠱惑嘅股權。 係啦，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啊。嗱，途中咧，其實我哋見得到咧，有幾樣嘢可以留意嘅，係啦。其實最近咧 ，TVB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就係、是、有一個即係證監會對於 TVB 咧嘅一個叫做清洗豁免嘅申請咧，就係、是、有一個裁決出嚟 嘅。其實主要就係佢想申請回購自己嘅股份，但係又唔想全面收購，咁、就希望證監可以俾一個豁免全面收購嘅一個決定。 係啦，咁其實咧事源就係咧嗱，本身陳國強啦，同埋咧一個 CMC 同黃雪紅咧就攞住一個即係叫做 26% 嘅股份嘅，咁佢成個咧個團體就叫 Young Lion 啦，係啦，咁同時間咧其實咧就方日華有 3.9% 啦，同埋有兩個基金咧就比較大嘅咧就係攞住 TVB 嘅股份嘅，咁其實咧個事源就係話其實黃雪紅嗱有一篇評論係咁講嘅，喺明報裏邊講嘅，咁我可以叫做約咧講一講啦，咁就係黃雪紅咧就希望咧有一個賣股啊，咁當佢賣股嘅時候咧，咁佢哋咧中間咧就即係有一啲叫做條款咧，就係話一係咧就有兩個選擇嘅啫，黃雪紅一係咧就係用50蚊以上呢個價錢咧就賣股俾 CMC 啦，係啦，或者咧就黃雪紅咧可以賣俾出邊嘅一啲即係其他嘅股東，不過咧 CMC 要同時間咧將黃雪紅嘅嗰個嘅即係譬如個份額嘅嗰啲股份咧就同樣都要賣翻出去嘅，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如果黃雪紅咧要賣股份嘅話咧，一係 CMC 要攞多一嚿大嘅錢出嚟啦，又或者咧就 CMC 咧就至少要損失咗 4% 嘅股份，咁所以咧導致到咧就如果 CMC 少咗 4% 嘅股份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嗰個對於 TVB 嘅控制權咧就會少咗，咁如果少到咧會係可能會受到呢兩個大嘅基金嘅影響咧，就會令到佢喪失咗即係 TVB 嘅絕對控制權啦。咁所以咧，導致到咧，咁佢即係 CMC 或者成個 Young Lion 咧，佢都要諗一個方法咧，去增持佢哋嘅股份啦。咁佢要諗到一條屎橋，或者我唔知呢條可能好醒嘅橋嚟嘅。咁就係咧，由 TVB 本身呢間公司咧，就去咧收翻一啲市面上嘅股份翻嚟啦，然之後去註銷咗呢啲股份，係啦。咁然後咧，你可以睇一睇個 timeline 啦。咁我哋即係 TVB 首先咧就叫做發債咧，去攞咗一嚿好大嘅40多億嘅錢翻嚟啦。咁然後咧就希望可以註銷。注销了一些股份，咁注销了股份的时候，市场嗰个份额咪少了，咁所以咧 CMC 攞嗰个份额咪会大了咯，系啦，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即系CMC 咧就希望用唔使一分一毫嘅钱咧就增持股份，咁啊点知咧，因为佢增持股份嘅时候咧，其实就会触发咗一样嘢，就会佢嗰个攞到嗰个份额咧就会超过咗 30%， 咁就有一个叫做高 point， 系啦，高 point 咧 触发全面收购， 系啦，就系即系话你就系要全面收购。扣咗其他嘅小股東嘅股份啦，咁如果你要咧，即係唔去行使，即係唔去行使呢一個義務，唔係義務咧，一個叫做一個職務嘅話咧，唔去回購嘅話咧，咁其實佢就要向證監去申請嘅，咁嗰個就叫做一個清洗嘅豁免。咁而證監咧呢幾日咧就落咗個裁決出嚟，就係話好，我批你呢一個清洗豁免，不過有兩個大嘅條件，係啦，第一個條件咧就係、是首先咧，你就 TVB 咧係需要披露曬佢以往所有大嘅一啲，即係嗰個所有後邊股權嘅分佈出嚟啦。 即係講真話啦，今次要。 冇錯啦，第二個條件咧就係話，如果 TVB 係。即係要想即係叫做唔需要全面收購嘅話，你必須要得到市面上嘅股東嘅 51% 嘅支持。咁即係基本上嚟講咧，係啦，就係冇可能發生嘅。咁其實咧，換句話說咧，證監其實好似係叫做否決咗呢一個即係 表面放行，但實際係否決。 係啦，呢、這個 TVB 嘅清洗豁免嘅申請啦。咁我哋係啦，如果我係 但係同時咧，證監亦都通知咗通訊管理局咧，就話佢懷疑究竟 TVB 呢個黎瑞剛。可能是跟其他擁住出面散貨的人是有個協議在裏面，而實際上他們就是控制了 TVB 的大股東、 是的， 那希望通訊管理局查明、因為呢根據廣播條例11呢，即是說呢香港的傳媒呢發牌受政府監管的公司呢是要由本地人去做那個的大股東的。 沒錯，其實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回跟亞視去相比，亞視當日其實就有一個情況跟 TVB 有點相似的， 黃晶收購的時候。 沒錯，因為黃晶當時其實是一個 不是本地 人啦。 係啦，佢冇香港身份證，佢唔係一個本地人啦，但係咧佢就持有一個傳媒機構啦。咁啊，佢嘅方法咧就係有一個代理人啦， 就叫黃炳權。 係啦，咁佢咧就由黃炳權，佢一個親戚嚟嘅，就去咧就攞住呢個股份啦。咁然後咧亦都喺香港有一個代理人，就叫做 盛 品如啦。係啦，咁佢就以一個代理人身份咧，但係實質咧黃晶咧就操控住呢個亞視嘅。 好明顯啦，就係我喺正總見到佢跳呢、這個江南馬舞啊，大家都知道佢實際上係公司嘅領導人啦。如果唔係，點會嗰啲 dancer 會同佢一齊跳先得㗎？如果唔係一早掃把到佢走啦，咁跳得咁核突。 係啦，咁其實咧都有講過咧，話好似咧嗱，我聽翻嚟咁，即係真定假咧？就話其實原來咧，即係點解即係通訊局會發現到其實黃晶咧係一個真正嘅操控人咧？就係、是、原來係亞視當日報錯新聞咧，即、就、係、是、江澤民啊。 江澤民死訊 嘅。江澤民死訊嘅時候咧，咁佢哋要 check 翻呢件事咧，究竟個源頭喺邊度咧？ 邊個決定？ 係啦，咁佢就喺嗰啲咧minutes 啊，即係佢哋社區會議記錄裡面咧，就發現原來係黃晶落嘅一個 order 嚟啊。係啦，咁。所以因而就覺得黃晶是一個實際的操作。 但究竟你擔不擔心究竟通訊管理局有沒有這樣的決心和這樣的牙力真的去抽出這個 TVB 的大股東，是不是紅色資本呢？你覺得？ 我自己看呢就一定不會的了。第一件事我們可以看通訊局究竟現在是誰做主理人，其實就是一個好像前律師會的會長 黃桂軒，軒王， 他不太懂讀那個字，他叫黃桂軒。這個人呢就以前是一個即係其實一個建制派嚟， 其實唔係嘅， 係啊， 佢係周浩鼎嘅契哥嘅契哥嚟嘅， 係 佢係西環友嚟嘅，係，係律師公會年代已經係西環友，兩個一個叫黃桂軒，一個叫何君堯。 哦， 兩兄弟嚟嘅其實 係啦，咁即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即係所以俾到通訊局去管理嘅話咧，咁我哋深信，如果你有一個建制派去主理，佢點會無啦啦去抄冷水缸啊？ 但 係 唔係喎，今日佢就話會委託咗一個大律師。由他去看究竟 TVB 有沒有違規、啊、 是的，不過呢其實他這樣所謂看呢，其實呢就一搞呢至少搞幾年的。我其實深信呢都有很多的評論都有講到，如果他這樣搞幾年呢，其實 TVB 呢本身黎瑞剛自己呢都會有很多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其實第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嗱一聲買了啲股權給信得過的人，又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先啦。 我估計現在是的，因為他發覺 TVB 盤數很壞啦，即係嗰啲劇又收視又低啦，廣告又嗰個 rate cut 一路跌啦。咁、TVB 作為一個賺錢嘅公司已經越嚟越差噶啦，而家已經係佢想甩身嘅，我覺得黎瑞剛。咁、問題會唔會 TVB 步上亞視嘅後塵咧？我覺得好大機會啦。係就係、是、不斷甩，不斷甩，揾一啲唔清唔楚嘅人去接嗰啲股份，越接嘅話就大家越玩財技，就掏空間公司。呢、這個就係當年亞視嗰個嘅軌跡嚟嘅。 嗱，我自己反而有另外一個睇法嘅，我自己覺得咧，黎瑞剛咧儲即係叫做攞住 TVB 嘅股份咧，絕對就一定唔係為咗賺錢㗎啦。咁因為即係黎瑞剛一嚟，佢已經有好多個生意係其實可能係賺緊錢㗎啦。咁第二樣咧就係、TVB 咧本身佢有一個戰略嘅意義喺度喎，即係其實 TVB 其實佢可以係一個包裝啦，去包裝住一啲大陸嘅一啲即係叫做 content 咧，去海外嘅世界各地嗰度去傳播啦。咁所以咧，黎瑞剛其實處於一個戰略嘅位置去當。TVB 是一個機構，是可以散播一些中國的信息出去咯。所以其實黎瑞剛在這一件事上面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幕後大主腦呢都未知道。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原來我們看回通訊局，不是 sorry， 是這個證監，證監其實他下這個裁決的時候，他要求 TVB 去披露一些即背後的股權分佈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重點可以看到的，就是當原來這個 CMC 就拿著TVB 的 20% 的股份的時候，他黎瑞剛的那個份額呢，其實他是、就只是披露了黎瑞剛在 CMC 裏面的一個可投票權的一個股份的分佈，他就有80%+的可投票權的股份。但是呢，他其實如果他說得話這個投票權是可，不是，這個股份是叫做可投票權的股份，即其實他還有另外一種叫做，是啦，還有另外一種就叫做不可投票權，但實質是有個即叫做操縱權的股份， 可以委任他董事會嘛。 是啦，所以呢同股不同權呢，這件事呢就是、即整個呢股權，即整個那些財技的一個玩法。其實呢通即係呢個證監亦都有懷疑過咧，究竟其實黎瑞剛後面咧係咪有持住另外一種股份嘅一個另外一個股東喺度咧？ 當日我覺得通訊管理局批呢個 TVB 呢個 deal 咧，其實都有問題。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通訊管理局咧係冇主動去核實，佢話係就係啦。等於當日批亞視都係一樣。如果冇錯報江澤民死訊嘅話咧， 王晶，我哋明眼人一睇都知道佢係出事代表嚟噶啦，都係 keeper 嚟噶啦，呢個成品魚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市民嘅 common sense 咧，反而係比通訊管理局嘅專業人士咧係睇得清楚明白嘅，呢個先有古怪。即係話而家越嚟越我哋信賴為香港制度把關嘅人咧，實際上係把唔到關。你俾我咁多，我就睇咁多，係嘛？咁你俾我俾得我，你保安俾得我嗰啲。梗係 support 緊佢哋嗰個嘅 argument 噶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 TVB 就準備 JR 呢個證監嗰個嘅決定，我相信亦都係 buy time， 純粹咧就係拖。我估啊，到阿唐詠詩同新男友結咗婚，唐詩詠生埋細路仔啊，都未揾清楚究竟 TVB 個股權誰屬啊？我覺得到阿洪永城已經換咗第五條女啊，TVB 嘅股權誰屬？我相信通訊管理局都未揾到出嚟。 咁我係啦，其實咧就，所以呢一件事咧，就比起即係唐詩詠嘅男朋友咧，我覺得係重要啲，因為呢件事係關乎到即係。其實我哋成日笑 CCTVB 啦，即係叫做佢嗰個觀點。 終於發現係真的。 係，終於發現其實可能就唔係淨係笑佢咁簡單嘅嚇。咁我哋就即係可以除咗唐詩詠嘅嗰個叫做嗰個新聞之外咧，我哋就睇一睇呢一單嘢啦。咁我哋講到呢一度先，陣間 休息一陣。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喂，阿泽，现在社交媒体当道，个个都是追求一两秒的生辉。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咁就招呼一下啲現場收聽嘅城寨朋友先啦。咁我就一路就睇緊好多留言嘅。咁咧就我都叫大家踴躍俾意見啦。咁好多人就話點解細良做節目咁認真咧？咁樣咁原因咧就係呢個係一個新聞報導嘅節目嚟嘅，就唔係一個時事評論嘅節目。咁當然啦，其實係唔同嘅風格嚟嘅啫。即係話時話，無論係搞笑好認真好，其實嗰個都係一個唔同嘅 style 嚟嘅啫。 我當自己 anchor 噶啦。 係啦，咁咧就有啲人話Edith 好似好緊張咁樣，其實唔係嘅，其實佢可以好好笑嘅。不過咧，就因為咧，我哋大家商量咗咧，應該用一個 anchor 嘅方式去報告新聞。即使嗰啲新聞咧，其實大家聽落你知道。包括我報導呢個胡漢清嗰個新聞咧，其實我都係假嘅，只不過係將網友嘅呢個內容咧，就係變用呢個新聞報導嘅方式報導出嚟嘅啫。 忍住唔笑㗎。 係啊，大家都震下震下，忍得好辛苦㗎啦，咁樣。咁咧就，但係咧，我哋希望就係真係咧，就將一啲重要嘅新聞做一個嘅 round up， 話俾大家聽嘅。呢個就係節目嘅原意。 嗯哼。 就唔係話平時我哋即係。古靈精怪啊，咩都有啊，咁樣。 係啦，咁我哋今日可以即係叫做一個總結啦，一週嘅係啦。咁我哋今日 咁有聽眾都話嘅，其實我哋城寨呢個節目係真係適合呢個一級嘅兒童適宜收看嘅節目。 係啊，我唔講粗口啊，粗口係咩？ 其實我都好少講粗口啊，大家點解覺得我咁三級咧？ 係 咁啊，頭先咧就我哋講過咧呢個由陳國強直升機墮海事件講起呢個 TVB 會唔會一個空兆咧？究竟 TVB 會唔會俾呢個通訊管理局抽出佢最大嘅呢個紅色大股東係邊個咧？咁大家都悲觀嘅。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今日嘅通訊管理局咧係控制喺一個嘅西環友手上。咁咧就翻嚟咧，我哋講下另外一單嘅呢個新聞啦。咁咧就係今日咧，琴日開始嘅啦，其實就斷斷續續咧，大家都報導緊咧呢個奶媽早班嘅呢個情況。唔應該用奶媽嘅報告新聞，係呢、這個。後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嘅早班情況，咁咧就嗱，星島啊，同埋呢個嘅經濟日報啊等等咧，都提出咧，就係話喺陳智思其實係接受訪問嗰陣時候最先講嘅，就係話喺財爺人選裏邊咧，其實究竟陳茂波有冇機會咧，就 half and half 嘅。 咁我聽完之後咧，就一方面心中亦都暗喜，亦都暗慌。點解咧？就因為我成日貼大家就話陳茂波係做硬呢個下一屆嘅財政司嘅，咁我就變咗頂咗阿蕭生個位。 燈神 係啊！怪之得蕭生退咗休之後，唔通我頂咗佢個位，咁我就心慌啦。咁但係都為香港咧，就仍然有少少嘅希望咧，而係感到高興嘅。 係。 咁就而家 name 嗰個人，你聽冇聽過咧？ 係歐陽百權啊。 係啦，歐陽百權究竟係點樣嘅咧？我真係未睇過，俾大家睇下呢個歐陽百權啊！冇啊，冇嗰張相。咁咧就係呢個嶺南大學嘅呢個校董會主席啦。 嗯。 咁亦都係咧呢個嘅財經界出身嘅人。咁但係咧就佢嘅知名度咧就係比起之前喺坊間傳過嘅呢個黃東勝啦、梁高美意啦、馮婉薇啦等等咧呢啲紅披正啦、呢啲 banker 咧就冇咁高嘅，係個級數係爭好遠嘅。咁啊褪咗幾格㗎啦，已經係。 係，咁但係都比陳茂波好嘅係咪？ 任何一個都比陳茂波好，包括所有我哋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嘅聽眾，出任財政司司長都絕無難度。 咁 點解咧？最重要，只要你唔係6899就得啦。 啊、我又咁樣睇喎，有啲人係衰啲，李國章係可能衰過陳茂。 嗱，最近傳媒亦都偷影到李國章送機同個仔嗰個情況嘅，咁發覺李國章個步瘦咗40-50磅嘅。 哦， 係啊， 喂，好 老人家突然間咁瘦咧，就一糖尿病啦，而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咧，就唔知啦。咁、但係話說咧，就李國章自從呢、這個同呢個新嘅女友啊，呢、這個。共偕年你未咧？唔知道 應該未嘅、 啊，都係好似網台嘅其中一個工作者嚟嘅。D 誒唔係呢個叫做 D 一百， 唔係 D 一百前身啊。 係 啊，係啊 ，DBC 嘅呢個 marketing 嘅呢位女士。 嗯， 咁就應該枯木逢春，就應該滿面光彩㗎。點會變成係一棵呢個就準備凋謝嘅蘆葦咁嘅樣咧？ 咁我哋應該為住呢件事感到擔心，亦都要暗喜， 係咪啊？咁希望李國章可以大步攬過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我想問一下啦，究竟早班而家去到而家咧，你有冇留意得到咧、 嗯？ 好似好多位係角力緊嘅喎，其實。 例如咧？ 嗱、 嗯， 財爺頭先講過啦，六八九嘅頭馬6899就係陳茂波啦。咁、如果延續太上皇嘅話，當然就係689嘅頭馬做啦。 嗯 咁但係如果歐陽百權，我估就係攝住個位啦。卡住啦， 係啊，嗯，其實我深信咧，西環都已經為呢個奶媽，即係林鄭月娥女士咧，係製造咗好多嘅麻煩噶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陳茂波咧係即係如果林鄭唔係非常堅持嘅話咧，阿陳茂波係必然連任嘅。咁但係可能陳茂波咧係同呢個林鄭月娥咧都係有一種即係冇辦法夾到啦。 我覺得唔係夾唔到，而係阿林鄭月娥知道一起用。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 即係留翻個689喺身邊啊嘛。 係啦，即係話等於689777加埋一齊咧，就死梗啦。 嗯， 即係你個鍋粥裏邊有一粒老鼠屎喺度啊嘛。 係，咁呢個都有可能嘅，同埋即係我估中聯辦應該對於陳茂波嘅留任咧係好堅持，咁但係同時間林鄭月娥都係對佢嘅離任係好堅持，咁但係聞説咧陳茂波咧就係無論佢即係留唔留任呢個財政司司長都好咧，佢就算降職咧，佢都一定要做翻個局長噶啦喎。 咁呢個正路嘅其實，我想問下你，如果佢唔做局長，佢可以做乜咧？ 可以唔做咯。 陳茂波會計師樓嘅。嗰、那個嗰、那個人之外，因為嗰間公司係佢噶嘛，你估佢出到去有咩人願意請佢咧？咁所以我覺得陳茂波你俾個正座佢都會做嘅，其實如果係我嘅話，我就會安排佢做呢個咩咧？財政司司長嘅正座， 嗯， 即係阿羅永聰嗰個位。還掂，羅永聰走咗都要填嘅啦，嗰、那個位都。 咁啊，但係羅永聰 咁咪一樣做咗掂到重要嘅財政機密、財政司機密係嘛？ 罗永聪应该 set 咗个好高嘅 benchmark 噶啦， 咁啊系啊，佢接唔到班喎， 系应该绝对唔得添。 咁第二个增持嘅位咧就系呢个民政事务局局长啦、嗯，我亦都又惊又喜嘅原因咩咧？我又再次成为灯神啊， 系， 因为我就贴阿刘江华必定留任， 系啊，我都曾经觉得佢会留任，嗯， 啊，咁但系咧今日咧出咗一个新名， 嗯， 就系你老友徐英伟啊， 局长咩？ 系啊，民政事务局局长， 系， 系啦， 嗯。 嗱咁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個幾令人意外啦。雖然佢係民建聯嘅呢個， 佢本身 係 正座嚟嘅啫。嗯，係、嗯、 啊。咁咧就呢、這個究竟會唔會更上一層樓咧？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我據我所知咧，仲有幾個位咧係爭持不下嘅而家。 其中包括一個咧，就係呢個嘅公務員事務局長嘅張雲正咧，就以佢照顧年邁嘅母親咧為理由咧，準備請辭。咁嗱，張雲正咧就喺中間梁振英重組政府嗰陣時候，就炒咗阿鄧國威啦，亦都炒咗曾德成。咁喺嗰陣時咧，就換咗垃圾桶入去頂，啊唔係垃圾桶，係劉江華先生咧係頂呢個鄧國威嘅位，曾德成的位置，就張雲正就頂了鄧國威的位置。如果張雲正一走，因為公務員事務局長的重要性是比財政司司長同樣重要。所謂政府裏面的資源部門就是財政和人事。財政就是管錢，公務員事務局長是什麼呢？管住那些政務官的調動。如果你想政務官將他培訓成為忠於黨的幹部，你只要控制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位置就搞定了。但不過當年就規定了公務員事務局長只可以由政務官出任。 OK， 即是公務員了。 很難空降一個西環友入去，否則就找周浩鼎啦。 其實張雲正呢個人呢，我深信其實他都是有一個 reputation 喺度嘅。咁曾經有傳過咧，就話阿林鄭月娥女士咧就想揾阿張雲正咧就越級咧就做呢個政務司司長嘅嚇。不過咧，阿張雲正就婉拒咗啦，因為咧佢覺得自己咧就未到嗰個位置。咁我深信其實都可能係即係我覺得係同一個上司即係夾唔夾嗰個有少少關係。 結果就而家咧大量嘅消息出現咧，就係話啲上一屆嘅政府，不是陳茂波那類，是非良粉，正正派派的正正常常的人都離職，包括什麼呢？就是這個許曉輝，據說就是不會再上一層樓做這個民政事務局長了。另外呢，就是這個陳岳鵬就已經昨天公布了，就是他會在哈佛的 Kennedy School 公共行政學院，金乃迪，鐵拳無敵金乃迪，不是醉拳金乃迪行政學院呢，就去進修，咁咧就唔會留任呢個下一屆啦。 哦，咁呢個熱廚房其實真係會少咗好多人。 咁據說咧，就政務司司長而家最大熱門咧，竟然就係邱騰華喎。 係啦。 嗱，咁你話張雲正話自己唔夠班咧，咁啊真係匪夷所思啦。原來跟住會接任嗰個可能更加唔夠班。如果用公務員嘅 seniority 嚟講，咁可想而知，即係話咧，無論由歐陽百權也好，到政務司司長由邱騰華接任都好咧，可以咁講，這個林鄭月娥女士呢，是沒有辦法有足夠的權威和號召力呢，是令到現任的或者前任的公務員呢願意為她粉身碎骨。 那林鄭又怎會救我們偉大的中國領導人，梁振英這個政協副主席呢，那個威望犀利啊。 那是的，人才都去了他那邊，你看周浩鼎、容海恩啊，這樣 這些他的忠實的擁趸仔啊。梁振英呢前一陣子就去了一個一帶一路的中國的高峰， 人生高峰啊，真的 是的。那他就非常之高興的，那這個一帶一路的高峰會呢中間呢有很多高潮迭起啦。那我們其實可以先去看一看我們偉大的普京就為全世界彈了一首歌。 哇，真的好嘢！呢個普京呢啲我哋叫做咩咧？公關術語叫做 steal the show 啊，即係咧喺人哋嘅場嗰度咧搶咗人哋嘅焦點。 佢真係好犀利啊！佢所彈嘅首唔知莫斯科咩歌咧，係類似香港嘅《海闊天空》咁噶。 係咩？ 係啊， 今天我嚟。 好，係啊，今天我嚟嘅，係非常之即係有號召力嘅，喺俄羅斯本土。咁所以其實咧，普京成日用呢啲方法咧嚟顯示自己嗰啲咁嘅男人味嘅魅力啊！咁喺 咁好犀利喎！打老虎又得，柔道又得，潛水又得，彈琴都得。 佢真係好鬼犀利，佢可以 啲女俾你溝曬啦，真係。 俄羅斯咁多女仔啊，咁佢其實普京其實我覺得佢都係犀利，佢可以令到即係喺一個利用中國呢一個場合咧，佢無啦啦就彈一首歌，然後搶曬焦點， 特登早到，特登早到之後咧就扮等習近平無事可做嗰陣時咧。By the way， 不如我彈首歌啦，咁樣嘅。 同埋咧，呢、這、一、個、段片咧，其實係由俄羅斯嗰啲傳媒自己發放嘅，係啊，咁咪啲 camera 都 set 好曬 啊。係啦，所以你影到啊，普京咧好似好隨意咁樣嗱，呢種就係永遠咧共產黨嘅公關手段咧係學唔到嘅。係 啦， 就係咧你明明係有個監製導演喺度嘅，但係出嚟嘅效果咧。看下去就好像很自然咁樣嘅。 係啦，這些公關 show， 其實習近平都我估都識嘅， 但係佢上次就個老婆嗰啲粉啊， 就 出曬事啊嘛！你明唔明啊？使咗咁多錢去英國，結果俾個攝影師影到嗰啲反光粉喺個面嗰度。 咁啊唔得啦！佢應該要請一個嗰啲用高清噴妝嗰啲。 唔使啊！你揾阿奶媽嗰個幫阿柏芝化妝嗰個得啦。 嗱，我話俾你聽啊，其實咧，你知唔知如果化妝嚟講咧， 高清妝， 高清妝係噴上去噶，唔係你咁樣拍上去噶，係啦。如果你噴上去咧，嗰啲先會貼服噶，係要噴槍。 好似做噴模型咁 啊， 其實。 係啊，即、就、係、是、好似你有個定型水咁樣，咁匿埋對眼喺度噴嘅。 哦，那個微粒先至會細細到唔會出現嗰個。 係啦，所以你見到咧，嗱，可以我話一話你聽，如果你睇 TVB 嘅一啲即係互動新聞同啲新聞咧，嗱我咪鼓勵你睇啊嚇。不過咧，就如果你睇佢嗰啲， 鼓勵都冇所謂嘅。 主播咧，佢哋個妝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你睇下佢哋即係睇到好細好高清咧，你都會見唔到佢啲粉咧會突出嘅。 因為個眉粒好油啊。 冇錯，嗱咁你調翻轉咧，知唔知如果你睇 Now 嘅話咧 ，Now 啲主播你比較一下 Now 咧嗰啲主播嘅妝咧係自己化嘅，係冇公司妝。係啦 ，Cable 都係自己化，咁所以咧係好有明顯嘅分別㗎嚇，即係點解你見到 TVB 嗰啲妝好似突出啲，同埋嗰啲女仔靚啲嗱，其實唔係女仔靚啲，係因為有人真係專人為佢哋化妝咯。 你有冇留意我喺香港電台上鏡嗰陣時候，個樣子靚仔啲啊？ 係咩？ 係啊，嗰個妝唔係我自己化的。 係啊，點解咧？因為香港電台未高清啊。 係啊，最主要香港電台唔係 HD 嚟嘅，即使俾阿林鄭講呢個31台啊， 係啊， 係啦，咁所以我上去做節目咧，大家見到咧就係都冇一粒粒嘅，其實個原因就因為佢唔係高清嚟。 咁所以我哋要快啲盡快爭取即係港台有個撥款咯。 係啦，咁就講開呢個上今個禮拜最大嘅公關 show 咧，其實喺世界嚟講就係一帶一路啦。係。咁就大陸就開動呢個宣傳機器啦，就係講到咧佢哋自己黨攞咗幾多項成就啊等等，用咗400多億會投資呢個一帶一路國家咁啊。咁但係你阿 Edith， 你覺得究竟呢個 show 喺國際層面嘅反應係點 咧？其實咧可以有幾個方向睇嘅。第一個咧就係、其實呢一次嘅一帶一路嘅高峰會咧，嗱所謂參與嘅國家有130多個，其實好誇張嚇。咁但係咧真正咧就係去到即係簽署聲明或叫做簽署一份咧最後嘅一個合作嘅協議，其實得30多個國家。 咁少啫咩？ 係啊，咁就所謂點解會咁咧？咁就其中有一啲國家咧，就當然啦，有國家是不關事的，即譬如說他不是一帶一路裡面，他純粹是來湊熱鬧的。也有些國家呢就是有28個歐洲的國家呢就拒絕簽署這個即聯合的一個貿易的聲明啦。也都是說為什麼呢？就第一個原因就是說即他覺得這個所謂的貿易的協定裡面呢是沒有一些即叫做規管環保啦，還有規管一些叫做社會責任的一些元素在裡面。所以呢就包括英國、法國、德國那些呢就其實就全部都不簽這一份協議了，其實呢都是我覺得簡單來說都是想落中國面而已。 那我覺得很明顯，就是以美國為首的這個歐洲集團呢，我覺得就不會在這個時候呢幫人打鑼打鼓趁高興的樣 樣。 但是很多所謂的那些周邊國家包括菲律賓等等都希望舐下東西的，其實在這裡 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嗰個成個一帶一路嘅嗰個投資咧，佢講咧就講到好大。嗱，一帶一路究竟佢而家個高峰會裏面咧想做啲咩咧？佢有幾樣嘢想做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想幫一啲叫做落後嘅國家去起一啲基建啊。嗱，佢講到好大啊，即係譬如話咧咩尼泊爾咧就要整個嗰啲咩水坝啊，睇下先啊，橋梁孟加拉嘅橋梁工程係啦，跟住咧要喺巴基斯坦咧就要咧建設成個港灣咁樣。 我其實喺我去自己親眼去過嘅地方咧，好多都已經開始做嘅，真係。 嗯。 譬如喺斯里蘭卡科隆布嘅，即係首府可倫坡咧，有一個相當大嘅，即係佢古城區裏邊嘅填海區咧，係成為中國嘅集裝箱碼頭，即係貨櫃碼頭。 哦，咁其實嗱，其實我覺得咧，佢中國咧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要一帶一路上面嘅投資咧，都有幾樣嘢想做嘅。即係第一樣嘢咧，就當然啦，佢係中國咧。就想籠絡一啲即係周邊嘅國家啦，即係喺地緣政治上面嚟講咧，中國咧有好多個鄰近國家嘅。我記得好似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中國有20個鄰近國家，即係同佢黐住嗰個即係邊嘅疆界嘅咧，有20個，咁其實係好多啊。咁亦都係咧，即係因為中國咧係同好多嘅東南亞國家咧都喺南海上面有糾紛啦，咁所以咧就中國都想用啲錢咧就令 收買 係啦，收埋佢，等佢唔好成日出聲，唔好同我爭咁多嘢。領土對我嚟講好緊要嘅，你想要其他嘢錢唔緊要，我俾你啦。咁就想籠絡多啲嘅盟友啦。咁但係第二， 但係你想係咁啫，你明唔明咧？其實東南亞嘅國家咧。傳統以來都相當古惑嘅，即係話譬如在越南咧，喺呢個70年代、60年代咧，佢兩邊打嘅，一邊就玩下中共牌，一邊玩下蘇聯牌，咁咧就攞嚟咧 leverage。咁而家咧實際上咧，包括泰國啦、印尼啦等等好多呢啲國家咧，其實都係 leverage 緊嘅，即係話你共產黨想嚟同我哋起鐵路有乜都好得咁樣，不過我又掹下日本仔，然後跟住就攞日本仔 call 咗價之後， 係啊。 就翻翻嚟問下你，喂，點解你中鐵建呢條鐵路咁貴㗎？人哋呢個 JR 幫我哋起，即係日本國鐵幫我哋起，都唔係咁貴喎，咁樣。咁咧就中共就進入咗啲無休止嘅呢啲咁樣嘅苛索。咁呢個咧就不過冇所謂啦，買到尊嚴威啊嘛，最緊要。 其實就有一些即係 Financial Times 金融時報咧，就曾經有講過嘅，就話中國咧其實究竟即係投資咁多呢啲所謂基建咧，啲落後國家嘅基建咧，其實咧佢哋嘅評估咧就係好大機會咧係會蝕錢嘅，而且係可能係血本無歸添嘅。咁即係正如咧，即係其實佢所謂嘅投資咧，就唔係一啲經濟項目嚟嘅，可能係一啲政治嘅項目，即係話佢其實咧就想放好多好多嘅錢咧落去呢啲國家度。但不預咗會收得翻，即係有一個回報喺度噶。咁佢哋即係一個咁樣做法咧，其實佢唔係一個經濟嘅項目啦，係啦。咁但係同時間咧，有一啲外媒咧，就包括記得好似印度一份報紙咧，就話其實佢覺得成個一帶一路咧係一個陰謀嚟嘅，係一個中國殖民。去其他係啦，去其他落後國家，去全世界嘅一個陰謀喎，就話喂，其實當你中國咧去放咁多嘅即係叫做錢去呢啲落後國家嘅時候咧，咁去投資落個其他國家，去不斷咁呼籲一啲落後國家去開放俾唔同嘅國家去投資啦。但同時間咧，中國咧係從來都唔去開放俾其他國家去投資嘅，即係佢係咧對於外國去投資中國咧係有非常多嘅限制嘅。咁所以啲人就話喂，其實呢個係單向式或中國單向式咁去殖民咗自己嘅工人啊、自己嘅錢啊，落去一啲地方咧，希望去收買嗰個地方係啦，咁而唔係一個雙向式嘅一個經濟嘅內 幕。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咧，即係按照即係外媒嘅睇法咧，就會覺得即係將來就 set 咗一個 standard 啊，一個標準就係按照所謂中國模式辦事啦。呢個一帶一路啊，就喺全球嘅一個政治嚟講嘅影響啊，就唔係淨係按照所謂美國模式或者聯合國嘅模式啦。亦都再加多一樣嘢，就係、是、叫做中國模式啦咁。咁喺非洲咧已經係㗎啦。其實嗱，中國唔係淨係輸出基建嘅，包括咩咧？佢輸出工人啦、施工隊啦，佢幫你起條鐵路咧，佢唔係淨係即係工程師去嘅，佢甚至係施工隊咧都係自己去嘅。咁施工隊去到之後咧，咁自然就要有呢、這個重慶麻辣火鍋啦，亦都有呢個大水桶粥肉啦，咁亦都有呢個天上人間嘅卡拉 OK 啦，咁亦都有溫州啊其他地方輸出啲妓女啊等等，真嘅呢個係非洲嘅調查報道嚟嘅。 非洲 係啦，因為中國工人咧就食唔慣呢、這個即係佢哋嘅 幫襯嗰啲性工作者咧，就唔係好喜歡咧一啲嘅有色人種啊。咁所以咧，就佢哋咧，亦都係希望公司咧可以咧就係全包啊，就係咧就希望照顧埋佢哋嘅閒下生活。咁所以咧就除咗餐廳之外咧，好多而家喺西非，譬如塞內加爾啊等等咧，呢啲係即係已經係講緊中國人啊，喺整個非洲嚟講咧係超過100万中國人。咁喺塞內加爾咧係更加犀利嘅，即係一啲同佢嘅經濟關係比較密切嘅地方。咁但係好多人咧都質疑，其實呢一個一帶一路嘅 show 咧，究竟佢其實真正投資喺國際一帶一路國家裏邊係咪咁多咧？ 其實你可以睇翻咧，我覺得中國人咧就即係叫做口裡説不咧，身體好誠實噶。因為咧中國咧雖然就話為我投資好多錢去一啲落後國家啦，咁但係其實睇翻咧啲數字啊嚇，2016年咧真正中國投資喺一啲一帶一路國家裡面嘅金額咧係145亿。咁但係咧，同時間同年咧，佢哋咧投中國咧直接喺美國有投資嘅錢咧，係講緊460几亿㗎嚇。咁即係代表緊咧，所謂咧中國投資一帶一路有好多好多錢都好啦，其實嗰啲錢咧都係不及，都係投資喺美國嘅1/3唔夠啊，係啦， 美國攞嚟賺錢啫嘛，梗係啦。 如果你仲要 哈薩克賺咩錢啫？ 冇錯， 吉爾吉斯賺咩錢啫？ 如果我唔係就係計美，我唔同美國比較。如果呢一筆咧叫做投資喺一帶一路嘅國家嘅呢一筆145亿嚟講咧，喺中國咧成個國家投資喺世界各地嘅一啲投資嚟講咧，佢只係佔咗9%。 我諗都唔夠周永康嘅身家啦， 一定唔夠添啦，140几亿。 如果再加埋即係嗰啲而家國民貴爆出嚟嗰啲所謂嘅反貪大家族點樣喺海外擁有嘅資產100几亿，大佬呢啲濕濕碎啦，其實一個中銀東莞嘅行長虧空啊都幾億嘢啦。 係啊，個蕭建華都好似攞緊20万亿 啊。連蕭建華都可以準個一帶一路喺星球添啊，一個星球嘅一帶一路添啊。 20万亿係足夠幾多 咁？所以咧就呢個叫雷聲大雨點小嘅一帶一路高峰會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咁，其實佢係俾大陸人睇嘅 show 嚟。佢唔係俾國際就俾人篤爆曬嘅呢啲數字，但係咧中共可以控制住個宣傳機器，咁咧就不斷喺度 loop 咧，就將呢個中央電視台嘅新聞咧喺高峰會加到成50分鐘增加咗，咁咧就要即係播曬呢個習近平講啲嘢咁樣咧，就萬邦來朝啊，成個其實係一個用100几亿嚟做俾中國人自己睇嘅一個公關 show 嚟，咁但係所以我就話始終都要讚一讚呢個普京。就是在個中國人的公關 show 裏面他就 steal the show， 走去偷了你的 limelight。 是的，剛才我們有些聽眾都留言，其實他說如果習近平要抗衡這個普京彈琴，除了擁彭嫲嫲出來唱歌之外，其實習近平吹簫都可以的。是 的，他可以， 這個網民留言的，不是我說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其實簫呢就千萬不要以為是打橫，簫是打直。 咁咧就嗱，如果大家想重温一帶一路嘅風景啊，或者咩嘢咧，就唔需要睇呢個嘅新聞聯播，亦都唔需要睇一帶一路嘅宣傳片嘅。我推薦大家睇咧最近內地推出嘅新拍嘅呢個《射雕英雄傳》。 點解咧？ 嗱，因為《射雕英雄傳》裏邊咧有啲地方，譬如去到撒馬爾罕啊等等咧，其實咧都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嚟嘅。 哦， 國政啊。 哦， 係啊， 即係國政嘅組織啊。 唔係啊，佢國政嗰古仔裏邊有講到佢中亞噶嘛。 哦。 是啊， 是 所以呢就、這個大家也可以通過這個國語版的這個《射雕英雄傳》就可以重溫這個一帶一路的風情的。其實 是啦，咁其實呢一個《射雕英雄傳》咧，而家無線播緊嗰套咧，其實係有一個香港導演拍嘅 嚇。我睇過第頭嗰幾集嘅喎，坦白講，我覺得唔拍得唔差嘅真 係。係啊， 雖然啲演員膠膠地，亦都好多女演員係整過容，不過呢個冇可能嘅，喺內地做演員而唔整容嘅咧，我覺得係好少嘅。不過佢有兩個我哋熟悉嘅香港演員，一個就係呂良偉，一個就係苗僑偉啦。咁今集城寨新聞的時間就差不多，我們的收視挺好的今天。 哦，是多少呢？ 以新節目來說，就剛才我看這個網民的留言，我們已經超過1200了，其實是。以新節目來說就挺好的，是不是很緊張啊你？ 我不是很緊張的， 但是聽眾、觀眾就說你很緊張啊，做節目的時候，叫你 relax 一點。 我要等起多一個 anchor 的款先，是啦。咁亦都我聽過有些聽眾就話想我扎起頭髮，我想說我是不喜歡扎頭髮的，不過呢我遲些會剪頭髮啫。 是啦，咁好多人就話我點解我哋唔講阿鼎啊，唔講阿蕭生，可能你睇嘅呢個節目咧遲咗啦。其實阿蕭生我哋一開始招呼咗佢嘅啦，其實。咁咧就亦都我哋講咗啦，以燈神嘅作風咧，佢話嗰啲嘢係唔會發生嘅，其實。 咁大家唔使擔心，7月22日之後咧，究竟睇唔睇到蕭生咧？我覺得會唔會變成係呢個退休消息咧？ 嗯， 我覺得真係套用呢、這個TVB 嗰啲嘅評論啊，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佢就係我覺得佢會登翻自己啊， 係啦，最終可能係會登翻自己嘅。 好，咁今日城寨新聞嘅一個時間就去到呢度 啦。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節目，咁、咧就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好， 俾多啲意見我哋，記住，記住又唔好咁緊張啊，知唔知？靠你嘅下個禮拜，你自己單拖啦。拜拜， 拜拜。 城寨龍蛇混雜，聲音多元，每個人都係主角。城寨龙蛇混杂，声音多元，每个人都是主角。